人的岁月回忆其实是需要有一个承载的工具，可以是声音，亦都可以是气味。大家有没有试过因为一首年代久远而熟悉的曲调打开了记忆之门？音乐可以是个人的日记，亦都可以是一个时代的记录。刘世良，城寨有乐。各位又到星期六下午的时间了，城寨有乐呢就今个礼拜呢就带来呢都是有几位男歌手和女歌手的音乐。贯穿起来呢中间呢那个主线是什么呢？就是一种比较接近知识分子的歌手。在音乐的类型里面呢，我们可能称他地为一些叫知性的歌手，或者是叫做 singer songwriter， 即是一些创作的歌手。通常在singer songwriter 里面呢，他们都是有强烈的个人风格啦，自己作曲啦，自己填词啦，还有可以演唱啦。样在华人的流行音乐里面呢，我自己认识的第一个有这种强烈个人风格的歌手呢，其实是来自台湾的罗大佑。在80年代呢，我相信很多香港人对罗大佑的认识是比较少，直至到89年之后呢，就在香港的音乐工厂里面推出了这个皇后大道东，还有是这个的外人同志啊，还有是这个东方之珠等等这些歌之后，大家对罗大佑的认识呢才是变成了一个香港人所共知的一个歌手。但是早期罗大佑在台湾出道的时候呢，主要的歌呢都是比较社会性的。其实而我觉得最特别的地方呢，就是罗大佑写的情歌呢是相当之好。 我認識羅大佑最深的一首歌呢，其實除了這首青春舞曲之外呢，是阿世亞的孤兒和未來的主人翁這兩首歌。而阿世亞的孤兒呢，就是講在中美斷交之後呢，台灣成為一個被遺棄的一個國家，咁咧就抒發咗一種嘅即係傷感啊，即係喺呢個亞洲裏邊嘅一個類似一個孤兒咁嘅一個狀態。咁就收尾國民黨咧都關心下，究竟呢個羅大佑咧係咪一個即係批判呢個國民黨獨裁統治嘅歌手咧咁。咁雖然咧就會關心啦，但係原來羅大佑都係只不過係發表下呢啲即係傷感嘅言論嘅啫咁樣。咁我覺得阿世亞的孤兒無論在歌詞和個編曲裏面呢，我覺得都是歷久常新的一首歌。而未來的主人翁呢，就是對環境啊、科技發展、對人的宰制等等的批判。在當時來講是相當之前衛的意識，我覺得是。特別是他後面一路這樣吟唱一段呢，就是說我們即不想見到未來即越來越灰的天空啊，见唔到呢个蓝天啊等等。其实对到今日嚟讲，虽然已经过咗三十几年，但係喺未来的主人翁里面嘅批判嘅主题呢係冇改变嘅。咁罗大佑喺八十年代喺我心目中係一个知性嘅歌手嚟嘅。可以咁讲，佢根本就係一个知识分子嚟嘅。所以你见到佢好多嘅情歌呢，都係有一个嘅好深嘅一种感情喺里面。我跟住揀嚟羅大佑嘅歌咧，都係早期嘅作品，就係咧叫做《閃亮的日子》。咁點解我會揀呢首歌呢？其實我記得喺呢個2005年，我加入特區政府工作之前咧，咁我就接受呢個香港電台嘅訪問。當時嘅呢個主持人咧，就叫我揀一首歌送俾自己或者我認識嘅人嘅。咁當時我就係揀咗羅大佑嘅呢首歌。 我來唱一首歌，古老的那首歌， 閃亮的日子。 我輕輕地唱，你慢慢地喝，是否你還記得過去的夢想，那充满希望灿烂的岁月，你我为了理想历尽了艰苦，我们曾经哭泣也曾共同欢笑，但愿你会记得永远的记着我们曾经拥有闪亮的日子。 啱啱听完嘅咧就系罗大佑早期嘅作品，叫做《闪亮的日子》。咁呢首歌咧，其实同 Beyond 咧喺当年嘅明爱中心嘅演唱会里边所唱嘅告别呢个地下音乐，然后走向商业创作嘅一首歌，叫做《再见理想》，我觉得系几相似。咁当时我记得我点解会拣呢首歌咧喺港台嘅访问里边。因为我觉得我加入政府可以咁讲是告别我自己一个理想主义的年代。但是我仍然会怀住当日的初衷，不过是转向另外一个工作的领域。咁所以我就揀了罗大佑的闪亮的日子。歌词很简单我觉得，而个感情也是很直接的。同他之后创作的歌是有点不同，但是我喜欢的就是反而那种单纯而直接的感情。咁罗大佑嘅情歌创作呢，我觉得你问我喺咁多首里面呢，我到而家都系最喜欢嘅呢，就系佢写俾张艾嘉嘅是否。好多人话张学友唱嘅呢个轻抚你的脸啊，即系穿过你的黑发的我的手呢，即系原创系罗大佑啦，其实。但系我觉得是否嘅对感情嘅表白呢，可以咁讲系超越咗好多中文创作嘅情歌到今日。大家都知道罗大佑其实同张艾嘉是有一段感情，咁而呢首歌是对他们的感情的总结，而他写呢首歌是送给呢个张艾嘉。最后尾我听过一个是爵士乐的版本嚟嘅，其实是否每一次听到最后尾的琴声演奏之后，其实有一首诗咁样，我觉得情到深时人孤独，我觉得是要经历过好多事情之后的人才体会到。我觉得作为一个的知性的歌手呢，最重要呢不是说是唱那么简单，而是呢你是自己的创作里面呢差不多是将你自己一部分你个人的东西摆了下去。这个是跟一个譬如张学友啊、刘德华这类歌手是很不同，他们创作的他们唱的是人家的感情，是别人的歌，那些感情其实是可能是林夕的，可能是黄伟文的，可能是这个郑国江、卢国沾啊等等潘元良。但是作为一个创作歌手呢，很多时候是他自己很私密的感情，然后将他呢是变成一个音乐的作品。所以听下去呢，我觉得那个感染力呢是会比一些唱别人的歌呢是有个分别在这里。罗大佑在来了香港之后呢，那个创作风格都改变。因为在九七回归前呢，他创作了很多很政治性的音乐的。我觉得如果是在香港的就是后过渡期的流行音乐里面的代表性的人物呢，其实我会揀罗大佑。包括在这个六四之后创作的外人同志啦，其实是跟文化大革命有关的，其实。咁亦都有这个讽刺这个邓小平的歌啦，这个亦都系有一啲嘅同香港回归之前嘅恐惧有关啦，譬如黄河大道东啦等等。我记得我睇过罗大佑嘅演唱会系好多次嘅，其实。喺香港睇过，最特别嘅呢其实我喺广州都睇过。罗大佑翻系其实佢一对80年代内地嘅人嚟讲系相当受欢迎嘅。我喺广州睇个演唱会呢，好多都系同我哋同年纪嘅人嚟嘅。喺大陆嘅即系去睇演唱会嘅歌迷。咁所以他们听的都是罗大佑用普通话创作，即是用国语来唱那个年代。究竟罗大佑之后的音乐的路线会是怎样呢？我觉得已经可能现在是过了他的高峰期。不过我相信80年代的罗大佑呢，永远都在我的记忆里面。至于女性的知性歌手呢，香港可以这么说 ,80 年代是不多的。流行音乐的女歌手有，譬如叶倩文啊，譬如这个林忆莲啊，或者是那时的陈慧娴啊，其实都是很红。咁反而呢，我觉得日本的女音乐人呢，自弹自唱自己作曲自己填词的呢，第一个令到香港人呢是觉得眼前一亮的呢是五轮真功。跟住我来介绍的呢就是五轮真功的作品。日月咒。浮世の川に揺られ揺られて船となる。 彼を乗せるも同じこと、ただ重すぎぬ恋と願いつ、沈んだ人は浮世の波に飲まれ飲まれて夜を知る、愛と呼ぶには 日本在八十年代的流行音乐对香港影响，很多人会觉得是偶像歌手，譬如近藤真彦 March、我们中学的时候个个都学他这样梳这个 March 头、中心名菜、内保子、柏原芳惠、小泉今日子，或者是很红的这个松田圣子等等。但是我觉得对广东流行音乐当时影响的另外一些日本歌手，就是我刚才讲的一些知性的女歌手，其中一个就是五轮真功。我相信没有五轮真功的作品，谭咏麟的即情歌呢可能是没那么快流行的。其实譬如他其中一种弹出的唱片就是这个《雨丝情愁》。一叶舟这首歌呢是收尾卢叶眉改编了成为这个为什么的。那我觉得个歌词的意境呢和原本日文的五轮真功创作的一叶舟是有不同的。一叶舟的意思是什么呢？其实它是一首诗，我觉得。它是讲一块树叶飘落这个河里面变成一艘船。所以是一叶舟，一个树叶变成的船。而这个河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所讲的这个红尘的世界。而这艘船，这块叶变成的船呢，就是承载什么呢？就是人的感情。我觉得是好像日本古代的万叶集的诗句。我相信五轮真功的文学修养是相当之好的。在我记得读日本史的年代呢， 我老师考试第一次咧就系出一个日本嘅培句，叫我哋去解释嘅，就系、是、叫做花是樱花，人是武士，色空虚寂，世事无常。喺日本嘅文学里边咧，经常存在住一种浮世嘅意识，而呢种浮世嘅意识就系话咧系。我哋唔好依恋呢个现世，其实现世嘅嘢都系虚幻嘅，好容易过去嘅。我哋要把握当下嗰一刻，所以咧做花就要做樱花。其实樱花最好唔系嘭嘭声开嗰阵时，而系樱花如雨咁落下嗰阵时。做人咧就好似武士咁样，武士系咩咧？就喺最光荣嘅时候死去。嗱，日本嘅文化里边系有一种咁样嘅，即系我觉得好特别嘅一种元素，就系歌颂灿烂、短暂、死亡。这个也是所谓构成一个浮世意识里面的一部分。一叶舟的意思呢，就是说即使我们是一个飘落了在个河上面的树叶都好呢，而我们呢都是呢是承载的东西呢，是最终是会在个红尘的河里面呢风流雨打去。咁而最终呢所有美丽的东西呢都会破碎。其实同我们所歌颂的樱花是没什么分别。所以我就说很多时候改编的音乐，当它变了做广东的流行音乐嗰阵时咧，嗰、那个歌词嘅意思咧系失落咗，甚至系比唔上原作嘅作品。咁好多人话我唔识日文，咁其实好彩咧就有 Google 大神。所以大家咧，如果你重新再听翻八十年代五轮真功嘅作品嗰阵时咧，你只要将一叶舟歌词呢几个字打上去 Google 咧，就会出咗佢嗰个日文歌词嘅意译喺度。咁你就会去慨叹，其实啊，原来点解嗰阵时？日本的一个咁年轻的女歌手可以写出咁嘅作品呢，咁样。咁所以我哋觉得最近我上网睇返五轮真功自己自弹自唱演奏唱返呢个一叶舟同埋恋人呢，我觉得佢嘅唱嘅技巧啊音乐啊其实比佢年轻嗰时呢係更加好。有一种沧桑嘅味道把声。不过呢大致上冇乜点改变。咁所以我觉得如果大家想知道五轮真功再重新唱返呢啲歌呢，你可以上去 YouTube 去搵特别係 NHK 转播嘅五轮真功嘅演唱会里面呢，係有一啲嘅我觉得好感人嘅场面喺度。我相信另外一首歌呢亦都係令到五轮真功喺香港大红大紫嘅。咁呢首歌咧就系呢个谭咏麟改编咗嘅。就系叫做忘不了你。日文嘅版本咧就系五轮真功嘅恋人。 枯れ果ちる暮れは来る日の寒さを物語り雨に壊れたベンチには愛をささやく歌もない望むように止まるわ 私を誘っている 流行音樂咧，喺好多人心目中咧，都係一種叫做觀感官嘅消費啦，即係刺激我哋嘅感情啊、慾望啊等等。咁咧就好多時大家都覺得係一啲好商業化嘅創作啦，甚至而家我哋叫 K 歌啦，好洗腦嘅，不斷用呢個副歌嚟喺度 loop 啦等等。曾幾何時，其實喺由我記得我認識嘅西即係英文嘅歌曲咧。由呢個 Bob Dylan 嘅年代或者 John Baez 等等我都覺得佢一種文學性喺度裏邊嘅。所以到舊年咧，諾貝爾文學獎係頒俾呢個 Bob Dylan 嗰陣時咧，我覺得一啲都唔意外，因為你聽佢哋嘅歌咧，其實你係等於念緊詩一樣嘅，而佢哋嘅歌詞咧係可以獨立於音樂而存在嘅。嗱，有啲歌嘅歌詞係唔得嘅，其實，譬如你將許冠傑嘅歌嘅歌詞獨立於呢個音樂嘅存在咧。就變成係另外一啲嘢嚟嘅，佢係要夾咗落去嗰啲嘅音樂裏面嘅。咁而呢個五輪真功嘅歌詞咧，我覺得亦都係可以咧，係作為一首詩咁樣去睇。咁戀人哦，其實係一個好簡單嘅，亦都係就係講喺一個好落雨嘅一個公園裏面，有個人坐喺個長凳嗰度，咁覺得好凍，咁就一路懷想起呢、這個即係、就是、男朋友同佢講分手。咁佢覺得好傷感，就希望呢個男朋友同佢所講嘅其實係笑話嚟嘅啫，係開玩笑嘅啫，咁樣希望佢快啲翻到自己身邊咁。所以我就話由羅大佑嘅《是否也好》到呢個五輪真功嘅《一葉舟》咧，或者《戀人》咧，呢啲作品嗰種文學性咧，係令到嗰個歌星嘅形象咧，係脱離咗原唔係淨係得一個流行音樂嗰個面向。而一種嘅藝術與文學嘅色彩喺裏面。咁喺香港嚟講咧，呢種知性嘅女歌手咧係唔多，反而咧喺英美啊或者係呢個日本咧，喺八十年代咧，我哋嗰陣時嗰種文青咧最追捧嘅咧就係中島美雪啦、五輪真功啦，而呢個後邊即係去到九十年代咧，其實美國嘅女歌手，譬如Susan Vega 或者係呢、這個Tori Amos 初出道嗰陣時候，都有呢種咁嘅形象。嚟自英國嘅女歌手。每一次聽我都覺得好開心嘅。Julia Fordham Tower Block。 You make me feel vulnerable and totally exposed.You make me feel like a teenager dressed in a woman's clothes. And I ask you, and I ask you, where do we go from here? All my life, I've been the one who's big and strong. Thank you. kitten in your hand. You got me so I'm clawing like a tiger caged and bound. And I ask you, and I ask you, where do we go from here? All my 嗱，頭先呢首 Julia Fordham 嘅 Tower Block 咧，我覺得除咗佢把聲好靚之外咧，我覺得寫嘅歌詞亦都係講出一種即係女性面對感情嗰陣時嗰種嘅即係忐忑不安，即係覺得喺一個男人面前咧，佢係變成係一個即係好對自己好好多嘢好唔確定。咁知性嘅歌手佢哋創作嘅音樂咧，唔單止係對個社會對個世界有睇法咧。甚至是對人生、對感情都有一種很獨特的觀察，亦都是通過很細緻的歌詞將它演繹出來。日本人所寫的歌詞和他們寫的陪句我覺得很相似，是很多生活上面的細節順手拿來就是變成他們的歌詞裡面，而不是我們廣東人創作的那些就是好像很 grand 很 macro 的那些很假很大很空的東西。咁但係日本嘅歌詞、日文嘅歌詞好多時咧，都係一啲即係好 detail 嘅位嚟嘅。咁而呢個 Julia Fordham 呢首歌，我覺得經過咁多年之後，我再攞翻出嚟聽咧，我都覺得係歷久常新嘅一首歌。咁你叫我揾喺香港嘅女性歌手裏面到今日嗱流行音樂嘅，譬如 Pop Queen 嗰種嘅，就當然係梅艷芳啦，或者係關淑怡啊等等。如果你話係呢個嘅偶像嘅歌手就好多啦，其實嗰啲由呢個陳慧嫻啊，跟住到好多嘅呢啲嘅蹦蹦跳跳，我都而家都講唔出名嗰啲噶啦，其實係即係總之個樣都好似扮到好似韓星嗰啲咁樣。咁至於你話嗰啲泳兒啊、咩容祖兒啊嗰啲點樣歸類咧，我真係唔知嗰啲。咁到今日，我覺得如果係唱歌嚟講，嗱佢未必係佢係一個創作歌手。但是用唱腔自己的唱的音乐的技巧呢来去令到你有一种享受一种即是知性的享受呢，我就会选择这个林忆莲。我认识林忆莲的年代就是一把大头发垫一个这样的即是公仔面头就唱这个灰色的时候。那就是用一个所谓城市女郎这个 City Girl 的形象呢，就不是唱那些小调啊或者即是情情塔塔啊，我等你回来啊，嗰啲咁嘅嘢啦，就开始一种比较独立嘅女性形象。咁就收尾咧，我觉得佢野花嗰个唱片咧，系其中一只好经典嘅唱片嚟嘅。因为成只野花嘅唱片咧，整个概念由嘅唱片嘅封面嘅设计啊，佢里边拣嘅歌啊，每一首歌嘅关系咧，都系有一个 concept 喺度。我觉得一个知性歌手嘅形象咧，佢必然系一啲嘅所谓概念大碟嚟嘅。 而唔係話咧就係將所有嘅拉閘成軍，混一條嘅商業成功嘅方程式，即係 size A 就慢歌 ，size B 就快歌，然後個慢歌同快歌嘅比例係點，或者今日我哋叫 K 歌嘅方程式咁樣。咁概念大碟咧就係佢成個碟嘅創作咧係圍繞住一個概念，而呢個概念可以係一個同嗰個歌手自己嘅一啲嘅價值觀啊，或者佢對生活嘅觀察有關嘅。咁好可惜，我諗香港嘅流行樂壇近呢十年已經差唔多接近死亡㗎啦。咁個原因就係唔係因為我自己冇聽過啲歌，而係我覺得冇咗以前嗰種嘅一種好整體嘅一個創作出嚟嘅一啲嘅概念大碟。咁所以林憶蓮喺我到今日嚟講咧，我仍然覺得，即係如果你俾我揀，除咗葉德嫻之外，在我的 playlist 里面重要的女歌手呢，我仍然是会揀林憶蓮的。咁去年呢，林憶蓮就出版了一隻唱片，是唱别人的歌的，就是叫做陪着你走。咁就将香港80年代我觉得是黄金时代的歌曲呢就重新再翻唱。但林憶蓮揀的歌我觉得很特别，其实。佢揀了那些歌全部我都很喜欢的。嗱，例如咩呢，例如叶振棠的笛子姑娘，例如卢冠廷的陪着你走，例如这个夏韶星的童年时，而我最意外最意外的呢，他竟然选了我由中学一路到现在都很喜欢听的关正杰唱过，余安安也都唱过，残梦。 原是像远山雾迷蒙，千里雾飘送。如若地心可相通，会明白爱意浓。有时望见君你露愁容。 《殘夢》呢首歌咧就係嚟自呢個麗的電視當時嘅一套武俠電視劇，叫做《天龍決》嘅最後尾嘅插曲嚟嘅。咁咧就我印象好深嘅，其實女主角就係阿余安安，男主角就係呢個白彪。咁咧就白彪係一個即係有志於功名嘅一個武功高強嘅高手啦，咁樣。咁就最後尾就即係幫個皇帝唔知做完曬啲咩啦，即係驅除曬啲奸人之後咧，其實皇帝咧就俾啲毒酒佢飲。咁啊，臨死之前就翻翻去佢同呢個余安安一齊住嘅一個小屋嗰度，咁就漫天風雪。咁咧就攬住呢個余安安嗰陣時，其實佢已經死咗啦。咁咧喺呢個畫面之後咧，就出咗呢首《殘夢》。咁我都唔知，其實嗰陣時我好細個，但係嗰個場面其實流傳到今日嗰個影像，就係喺呢個雪地，即係我頭先講嗰陣時，其實係記得好清楚。亦都唔知乜嘢為之愛情嗰陣時，亦都唔知乜嘢為之浪漫，亦都唔知咩為之遺憾，只係知道嗰首歌好好聽。咁每次喺架車嗰度播咧，都會俾隔離嗰個人笑我老土嘅。其實咁，但係咧就到林憶蓮係翻唱翻呢首歌嗰陣時咧，咁我才發現啊，原來老土嘅就唔係淨係得我一個，原來香港仲有好多老土怪。而我相信林憶蓮嘅演唱咧係好有感情，我聽呢首歌嗰時聽得出，其實係擺咗個心去唱。個編曲係將佢化繁為簡添，用一個好簡單嘅方式嚟唱。咁呢個唱片裏面好多歌我都好鍾意。除咗林憶蓮嘅演繹方式我好鍾意之外呢，亦都係佢揀嗰啲歌本身呢嘅旋律同埋歌詞呢，我覺得都係我好喜歡嘅。咁林憶蓮係我覺得好多人仲係停留喺佢喺香港創作嗰個年代，對於而家佢出嘅國語唱片呢可能都冇乜太大嘅認識。咁但呢我就最近睇佢嘅演唱會嘅片段呢，就睇返佢同佢嘅男朋友呢，這個宮石良呢，就在演唱會裏面唱返呢個 Blue Jeans 嘅作品呢，下雨天。咁呢就嘩，一睇就不得了。點解呢？就係、是、我覺得即係林憶蓮去到咁嘅年紀呢，無論係唱功啦、舞台啦、作風啦，即係嗰個風格啦，成個即係嗰個 showmanship 啊，表演出嚟嘅呢仍然係有一種女性嘅騷味、吸引力，甚至可以咁講係一種性感的吸引力。这首歌他和宫石良唱的这个版本呢，我觉得是差不多两个是公然在这个舞台上面调情的版本来的。咁呢就在节目结束之前呢，送上最后一首歌呢，就是演唱会里面林憶蓮同宮石良唱嘅《下雨天》。 一獨行舊地，遇著難路雨灑遍地。路靜人寂寞，這痛哭的雨，途人懶去作躲避。這雨中失意空間，點點如此滲出眼。自身失意空间，盼雨水冲去彷徨，愁怀愁思心碎滋味。对昨天心已死，只想不记起，回望眼里暗带着希冀。 在某雨夜，我心爱别离，前世会尽可一作逃避，仍然情深我未淡忘。看见雨点假想太在旁， 风急雨下假装想鲁莽，哪知我什么法可释放，仍怀念你一切往后看。 爱已碰灰，雨也变灰， 深宵雨里陌路徘徊， 孤单的心看着这个雨天，无 for Jay Leonard. 在節目最後尾咧，原來就未完嘅，咁咧就仲有呢個聽眾點播嘅時間。咁上一次咧，有位加拿大嘅聽眾咧就點咗一首佢好中意菲律賓嘅歌曲，就係、是《Unluck》。咁咧今日咧亦都係有嚟自加拿大嘅聽眾點嘅作品咧，我覺得係同今次呢個時間啊相當吻合嘅。阳光，杜文伟。 现在我仿似在等待，等等那一天来，莫道你心痛不可耐，我心更爱。问我想找的所在，找找我的将来，为着我心痛。 多謝加拿大呢位聽眾咧點《五月的陽光》呢首歌，咁多首關於六四嘅歌曲裏邊咧，我自己最中意嘅呢一首。我第一次聽嗰陣時，其實係喺呢個當時嘅集會上面聽嘅。咁簡單嘅鋼琴伴奏啦，同埋一把女聲咧，唱出咗咧當時喺五月嘅廣場上邊參加呢個示威嘅學生嗰種單純。同埋一種好直接、好真摯嘅一種對理想嘅追求。好多人對六月四號發生嘅事咧，就有一種好悲情嘅感覺。其實曾幾何時咧，喺五月嗰陣時咧，大家對將來咧係充滿希望嘅。好啦，今集嘅時間差唔多，下個禮拜同樣時間再見，拜拜。